第七十集，平心静气。 顾元白眉头一挑，正接着要抽箭射去，就见另外一只羽箭急速而逝，擦着赤狐颈部的皮毛，将它牢牢定在了原地。顾元白侧头一看，薛元已经收了弓箭，翻身下马，上前将羽箭拔出，拎着赤狐的脖子，故意说道：“ 这野狐真是不懂事，圣上亲自射箭，怎么还敢躲？” 顾元白乐了，故意朝着薛远瞄准。 哼，不若薛水亲手拿着，朕再来射上一射。 这野狐皮毛柔顺而光亮，通体火红，圣上射死了就可惜了，还坏了这身的皮毛。 薛远将野狐送到了顾元白身边，野狐的一双狐狸眼可怜巴巴地同顾元白对视。顾元白不由伸过手抚了抚野狐的头，毛发细软，是只好狐。顾元白摸着狐狸，狐狸红毛映着他的手。薛远看着他干净透着粉意的指甲，又是头皮一麻，跟得了怪病似的。 不行，得看一眼，装乖也得看一眼。 再不看一眼，薛远觉得自己别想安生了。顾元白收回了手，回头一看，薛远好像在出神，于是屈指在薛远头上一敲，笑道：“ 薛水，回神了。” 薛远回过神，看了看手中的狐狸：“ 圣上，此狐放在臣这儿， 算你一份功。” 薛远提着狐狸翻身上了马，一行人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不到片刻，就有人上前通报，说是发现了一只野熊。在围场之中，若是发现了野熊、老虎这样的凶兽，一般都会通知皇帝，皇帝会兴致大发地带人前去猎杀，有时候五六个侍卫一起，还能将这些野兽给活活捉住。顾元白带人朝着野熊的位置赶去，身后时刻记着比赛的侍卫们更是激动。等赶到一看，果然见到一只健壮而獠牙外露的大型野熊，这野熊正用着食，血腥味浓重无比。侍卫们分散着包围，正要一拥而上时，远处的天边突然响起了轰隆一阵雷鸣。这声响动激动了野熊，野熊抬头朝着响动看去，脖子一扭，致命点恰好在薛远的眼前暴露。薛远太疯了，他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机不可失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他连犹豫都没有，拿着大刀猛地朝野熊扑了过去，快准狠地斩入了野熊的脖颈。鲜血喷洒，野熊狂暴地怒吼了几声，反身回击，剧烈挣扎了几下之后，终于还是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。薛远避了开来，周围的侍卫们惊骇地看着他，全都呆了。薛远咧嘴一笑，斩下熊掌说道：“ 圣上，这份功也算在臣的身上。” 顾元白看了一眼死得透透的熊，压下惊讶，朗声笑道：“ 算你的。” 这下谁都知道比不过薛远了。野熊太大，带也没法带，侍卫们上前拖着野熊，派人来将这东西先拖回营地。薛远擦过身上的血，一边想着赢了狩猎后能有什么奖励，一边带着熊掌上了马。他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天边，皱眉说道：“ 圣上，一会儿怕是有雨。” 今日春猎的日子，钦天监算了数次都没有算出有雨。顾元白想起刚刚那声雷鸣，也不由皱起了眉，心道要是真的有雨，那这钦天监真是丢大人了。 此处若要回城，快马加鞭怕是来不及了，更何况圣上如何能快马加鞭？ 云来了。 众人闻声看去，就见一片黑压压的雨云从远处开始蔓延，昏天黑地之下，简直就是压城而来。这里面怕是只有小皇帝一滴雨也淋不了。顾元白调转马头 走。 黑云在身后追着，暴雨的声响越来越大，狂风吹起，整个天地像是陡然裂为了两半。在大雨被狂风吹到顾元白身上之前，落后他一步的薛远突然松开缰绳，脚下一动，踩着马背一跃，落在了顾元白的身后。温顺的马匹突然又承担了又一个人的重量，被吓得步子都乱了一瞬。薛远从顾元白手中拿过缰绳，抬头扬鞭， 撤。 顾元白想问他这是在干嘛，还没侧头，腰间就圈上了一只铁手臂，手臂用力，直接将顾元白在马上硬生生地调转了个圈。薛远把小皇帝的头压在自己怀里，而后披风一扬，彻底将顾元白隔绝在风雨之外。 圣上， 顾元白感觉靠着的胸膛在说话时微微有些颤抖。 风雨要来，你忍着沉点。 顾元白专心致志，薛远策马奔腾，黑云的速度看上去慢腾腾的，其实快极了，很快就有风雨裹挟着朝着一群人吹来。薛远下意识地抱紧了顾元白，顾元白被他的手臂禁锢得严实，手往马背上一撑，想要挺起身子看看外头如何。薛远闷哼一声，疼得表情扭曲。顾元白从披风里探出头，正好瞧见薛远的痛苦表情，他纳闷地低头，心下了然。顾元白淡定地收回手， 薛帅，还好。 薛远的痛苦过去之后，瞧见顾元白这样的表情，心痒的感觉猛地窜上了心头。他嗓子痒痒，正要抬头去挠一挠喉结，却觉得有些不对。顾元白脸色阴晴不定地抬起头，想问问薛远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。 薛侍卫火气真大。 圣上，不用管。 朕也没想要管。薛侍卫，平心静气。 马匹颠簸，顾元白推开薛远的胸膛，抬头去看看后面的雨云。狂风卷着雨朝他脸上袭来，薛远又重新将顾元白护在了怀中。骏马被他驾得越来越快，眼睛不断在周围的地势上巡视，总算在不远处找到了一处山洞。 薛叔，朕受不得寒，如今反腐重要关头，朕若是病下了，监察的人没了朕的撑腰，时间一旦延后，这场反腐就没了意义。 臣知道。 说完，薛远又将顾元白压在了披风下，嗓子低哑，带着玩笑说道： 圣上，臣这就带您进山洞，要是有一滴水落在您的身上，臣这就跟您告罪赔礼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